晚上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通惠河北路三环到四环以及京通快速四惠桥到远通桥一线的出京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出行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七点到八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北京时间19:06，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一首神思者带来的经典乐曲《记忆之都》，我们要开始今天的文化之旅。听到这样的音乐，好像一下子就回到了1000多年前的大唐盛世，是音符帮我们勾勒了昔日长安城的样子。正所谓西北望长安，一眼望千年。不过古老的长安只是我们今天展示的一个节点，我们会沿着上千年的古丝绸之路一直向西，结合古今的变迁，和大家共同欣赏一带一路上的音乐文化。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西城区第一图书馆西图讲坛的嘉宾，也是库克音乐古典音乐钢琴师啊，音乐制作人作曲人马晨先生，欢迎马老师。 大家好，我是马晨。 还有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小强。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强。 嗯，节目的上半时段呢，为大家准备了这样一道题目，是关于音乐的。在乐器当中啊，有一根弦的独弦琴，两根弦的二胡马头琴，还有三根弦的三弦，四根弦的琵琶，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中阮等等，还有六根弦的吉他。其实早在唐代，我们是有五弦乐器的，后来呢还送给了日本。在日本奈良东大寺的正仓院，就珍藏着一把非常珍贵的五弦乐器，它是我国唐朝宫廷送给日本的礼物，在我国已经失传了。那么这个五弦乐器它是什么呢？有四个选项： A 五弦古琴， B 五弦古筝， C 五弦琵琶， D 五弦吉他。把您认为的正确的选项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发给我们。正确的答题正确的听众呢，就有可能获得我们今天的互动奖品，新近出版的幽默文库系列丛书，一共四本，包括了鲁迅和老舍的幽默作品选，还有被称作是古人脱口秀集锦的现代口语白话本的《世说新语》和《舌华录》。其实在2017年的5月14号，习近平主席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了主旨演讲，向世界生动地传递丝路精神。那今天正好是 跟那一天相聚一年的日子，我们也特别制作这期节目，我们通过音乐文化感受一下一带一路上的美妙风情。那首先呢，是马老师给我们推荐的一首歌啊，这就是古丝绸之路的起点，一首非常非常有特色的歌曲，我们来听一下。 这有一种怀念，它叫做曾经来过，有一种旋律，它扯着嗓子唱歌，在它的中心人们叫它鼓楼钟楼。有人说西安水土让人变得懒惰，来大坝挖坑，我教你撒娇生活。是谁对西安印象留在黄土高坡，来跟我唱一首咱西安人的歌。西安人的城墙下，西安人的火车，西安人不管到哪儿都不能不吃泡馍。西安大厦高楼四连的一座一座，在西安人的心中，这是西安人的歌。六百年的城墙如今让你随便触摸，西安的小吃足够让你变成吃货。在你的脚下曾经埋着王孙显赫，和平门下马铃是最低调的一个。西安的女娃喜欢有花洒头直射，就像这城门楼子四四方方的洒脱。给你说西安地灵，说话不敢胡说，背后说谁坏话可小心不好过。西安人的城墙下，西安人的火车，西安 西安人的城墙下是西安人的火车。 是啊， 哎呦，听完这首歌之后，就特别想说西安话啊，特别有地域特点的一首歌啊。为什么选这首？ 其实这首歌是来自抖音里边的歌曲。最近抖音这款 APP 特别的火，有很多的音乐也是因为抖音变成了网络神曲。其实最早我是想选一首中国的传统古曲来代表西安的，后来在抖音上很偶然地发现了这首歌，很形象地描绘了西安这个城市很多的风景，很多的文化。我觉得选这首歌非常的应景。 其实我在那个听啊，那个马老师给我帮我就是说在策划这个选题的时候，我曾经想过什么呀？我首先印象中那个第一首歌是郑钧的《长安长安》，他呢前面用的是秦腔，然后后边呢他曾经也是就是有长安长安，他长安也是用了西安话，长安那种就也有西安的那种感觉。 对，咱们再推上去啊。 西安大厦高楼四连的一座一座，在西安人的心中，这是西安人的歌， 这是西安人的歌。 其实音乐可以说明一切啊。 对， 很多时候你不用再用语言去诠释它，在这样的旋律当中，在这样的歌词当中，你似乎已经来到了那座城市，如果你已经去过的话，你印象会更加的深刻。 每一个城市都有代表它的一首歌曲。像我前段时间刚去了成都啊，成都也有很多代表它的歌曲啊，就比如说赵雷的那首成都。我觉得很应景地描绘了那个城市。 对，其实我们今天沿着 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的这个路线啊，你会感到哎呦，不同地域孕育出那个文化、啊、真的截然不同，那种美感上的差异啊， 并且从音乐上能特别明显地表达出来，这个我觉得非常厉害。 我们力争啊，能到沿途都给大家放出来啊。这是西安，它是等于说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啊。长安城那个时候唐朝啊盛世啊，西安是一个世界的中心。那如果从西安出发的话，那我们第二站要去的这个地方是哪儿呢？ 我们沿着河西走廊一直往西走就会到达敦煌啊，新疆一直在往西，下一站就带大家到新疆去感受一下新疆的音乐是什么样的特点。 我们来听。 到这种特别富于节奏感的乐曲啊，有一种哎想跳舞的冲动。 对对，这首是十二乐坊、女子十二乐坊的阿拉木汗。 对，马老师可以给大家讲讲啊，就是你看新疆的这种音乐的特点。 对，其实这首音乐是改编自新疆的民歌啊，阿拉木汗这首民歌，它是用中国民乐的方式重新的演奏了出来。我非常喜欢它的这种传达的意境，非常的美妙，尤其是这个中国乐器进来的时候，那一刻仿佛就把我们带入了一种特别美丽的一种画面感。其实我这个做一带一路这个音乐讲座，它是配合着视频和图片一起做的。当时我在一些公共文化馆里边做这个活动的时候，配上那种美丽的风景图，可能会更加的有意境，有画面感。 我脑补的是维吾尔族姑娘 很漂亮 啊，在转圈，然后那辫子飞起来的样子。 对，听到这样的音乐，我还想象到了非常美丽的风景，比如说天山啊，喀纳斯那边非常美丽的自然风光。 另外我好像您跟我们讲过说，在这个维吾尔族乐器上好像也有很多特点。 对对，维吾尔族的乐器可以说是自成一体，它和我们汉族的乐器还不一样。我们汉族的传统乐器有古琴、古筝啊、琵琶、二胡等等。那维吾尔族的乐器呢，都有它自己的一些代表性的一些 热瓦普， 对，杜塔尔、热瓦普、坦布尔等等。这都是他们自己的一些独有的音乐文化。 其实我觉得最早听到这个新疆音乐哈，好像大家像我这么大，可能是那个冰山上的来客。那个时候听到那个看那个电影，我觉得被那个音乐就被震撼了，说实话。 对对，对。 那其实我们今天有一道互动话题，互动问题啊，很多朋友都答了，就是说真正的五弦乐器现在在我们国家已经没有了啊。 对，很少。 但是在历史上，在唐朝，我们曾经作为宫廷的礼物送给过日本的宫廷啊。 对对。 那么我们送的这个五弦乐器是什么呢？ A 五弦古琴，B 五弦古筝， C 五弦琵琶，还有 D 五弦吉他啊。很多朋友答的是第二个，五弦古琴。 其实五弦古琴也是存在的。 对， 就是古琴都弹断了两根弦就变成了五弦古琴。 古琴是不是一开始是五弦啊？说是 现在 是七弦， 所有的古琴都是七根弦的， 现在是都是七根弦的。 对对， 就说到这五弦哈，我这准备了一首这个白居易的叫五弦弹 来， 不，就是简单说两句就好了。 江中司马， 就是告诉大家，就是这个在唐朝是特别特别流行的。你想被白居易写到了诗里边，因为大家知道白居易，这不他当时就说他写诗是让普通老百姓， 对， 甚至连那个妇孺都可以听得懂的这种诗。如果他写五弦琴是这个很高大上，然后很听不懂的阳春白雪，他可能不会写到诗里边。 你稍微来两句，他怎么写的？可咱们就知道他写过琵琶行吗？ 对，琵琶行，对，这个叫五弦弹。五弦弹，听者清耳心了了，照壁知君入古爱，五弦一一为君调。后边还有第一第二怎么样，我咱就不说了，我觉得咱们可以继续，待会儿咱们那个公布答案的时候，我觉得可以感受一下这个五弦琴的这种魅力啊。 对对对， 我记得上次马老师来啊，我们说到了这个说到了古筝和古琴啊，有一句话我们印象特别深刻，一句话就概括了古筝和这个 古琴 的 区别 啊，就是形而上方面的，就是古筝是悦人的， 对， 古琴是悦己的啊，就弹给自己听和自己对话，知音嘛，是吧？ 对， 这是我们沿着丝绸之路从长安出发啊，然后从西安出发，等于说来到了现在是新疆， 对， 那么下一站要去哪儿呢？ 下一站就带大家了解一下这个五弦琵琶， 哦， 它是怎样的一个出现，包括它的前世今生。 这是不是漏底了？ 把答案给说出来了，好吧，我觉得大家可以可以那什么了，就知道一下这个答案了，就是咱们 揭晓一下答案了。 答案这就是第三个，应该是五弦琵琶。 五弦琵琶啊， 五弦琵琶，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其实，目前好像，我不知道是不是只有这个一个方锦龙先生会弹这个哈，他后来他复原了嘛，这也有一个故事，我觉得马老师可以给我们讲一下这个故事。 其实五弦琵琶它最早它是在中国1200余年前的唐朝啊，就白居易就曾经有记载关于五弦琵琶的记载，但后来呢就是传入到日本地区之后啊，宋代以后五弦琵琶就失传了，后来就改变成了四弦的琵琶。所以说五弦琵琶可以说是在当代是很少见的，很罕见的一种乐器。 像刚才我们讲它是在日本发现的。 对，然后来回来也是很麻烦很费劲，找了很多人来恢复，然后怎么弹，问题是这四弦跟五弦可完全不一样的， 对，完全不一样的指法。 嗯， 嗯，其实如果关注过一档央视的这个音乐文化节目，大家可能注意到一个人叫方锦龙啊，然后他就展示了这个五弦琵琶的魅力，大家听听啊，他是多么的百变，他能够模仿到很多很多的乐器，我们来听一段录音。 五弦琵琶怎么厉害？我说这样吧，我带大家旅行一趟怎么样？ 好， 好，音乐的旅行。 我们在北京，北京最有代表性的，你看京韵大鼓，单弦儿来了，变成三弦儿。变成三弦了，所以所有的梨形的乐器啊，实际上都是从中东两河流域传到世界上，到中国叫琵琶，到欧洲叫鲁特琴， 鲁特琴啊， 到了西班牙叫吉他， 吉他， 它全是一样的，阿拉伯， 到 两河流域。马上变成中东的这人。好了，再到我们邻国日本去看一下。日本了，西班牙，你看西班牙有一种舞蹈，它用响板 啊 ，flamenco， 对。好了，欧美的古典吉他。还有民谣吉他。 这个表现力， 关键他还能来电吉他。怎么样？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我们在听这段录音的时候啊，这个就觉得哎呀太棒了，太香了啊，就觉得这个五弦琵琶怎么会有这样的魅力，简直就是乐器中的口技演员，就能模仿各种各样的乐器啊。 对，不仅仅是因为吉他它本、这个它这个乐器五弦琵琶这是乐器本身的音色，还有就是演奏者本身他的技巧也非常高、所以说可以适当的去模仿很多不同的乐器。 其实我当时我在听到这个这个录音的时候，我就想，就是他这个五弦琵琶怎么就变成四弦了、为什么他会失传？我这个您有想过吗？是为什么会？ 这个历史上有很多不同的记载。后来就是因为主要还是为了弹奏方便。因为四弦和五弦差了一根弦，它五弦多出来的可能就是那个低音，然后就增加了它的音域。是这样子， 我也不懂啊，我就是自己想自己瞎琢磨，因为我觉得就是中国崇尚就比较和谐这种那个 舞、 不是舞，就是它是这个、就是它这个就是对称的美嘛，我觉得、我看到这个就是咱们叫是不是叫枕子还是叫这个、这个琴把的时候，这个是吧，琴轴，对，我觉得琴轴好像一边三个一边两个，感觉有点不是特别的舒服。所以我觉得它变成四个雷是两边都一样了，是看着好像就更感觉上观感上可能更舒服一点了。 它的演变最大的原因还是在于就演奏技巧的就是简化，四弦会比五弦变得简单一些。 但现在四弦吉的非常四弦的乐器非常多呀，其实 对对，四弦乐器特别多， 对， 柳琴不仅仅是琵琶， 对， 柳琴啊阮等都是四弦， 阮也是非常古老的一种弹拨乐器哈， 对对， 其实上一次马老师来的时候说到这种梨形乐器的传播到达了不同的地域就演化成当地的一种乐器了，在中国叫琵琶啊、 对对， 说到 再往西， 对，说到五弦琵琶还有我可以再说一下，大家如果去过敦煌的话，就在敦煌的说在北周第四二八窟的中心柱上，就有一幅画，那画上面好像就是很清楚的看到是五弦琵琶。 那一般的飞天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打开文化之门，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周一到周日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亚洲遥望欧洲，从中国倾听世界，让我们沿着一带一路感受音乐文化的千年变迁。北京时间19:32，欢迎您继续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我们今天要感受一带一路上的音乐文化。那再一次介绍一下此时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二位，一位是西城区第一图书馆西图讲坛的特邀嘉宾，音乐制作人作曲人马晨先生，欢迎马老师。 大家好，我是马晨。 还有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小强。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强。 节目的上半时段很多朋友参与我们的互动了，下半时段依旧给大家准备了一道互动问题啊。 这个只要大家学过钢琴的应该都会。 对，我们是沿着一带一路的这个路线走啊，那最终要走向欧洲。那我们问的问题是，世界著名的十大钢琴曲，贝多芬只有一部入选，请问是哪一部呢？一共有四个选项， A 第三交响曲英雄， B 第五交响曲命运， C 第六交响曲田园，最后一个选项第14钢琴鸣奏曲月光。 把您奏鸣曲 啊，奏鸣曲月光，把您认为的正确的选项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在添加朋友里输入这六个字就可以了。上半时段刘海平、万波、张春颖还有田婉丽、吃白菜的悟空都参与了我们的互动啊，有两个朋友最先答对了问题，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努力。节目的上半时段跟大家说到了非常有特色的五弦琵琶啊，那下半时段我们要继续沿着一带一路往西走。下一站应该走到哪儿了呢？ 我们沿着一带一路下一站过了新疆，然后就到了中亚西亚阿拉伯地区。 阿拉伯地区啊， 对， 我们来一起听一首非常具有阿拉伯地区特色的音乐，我们来感受一下。 着这样的歌曲啊，就是阿拉伯地区的这种音乐文化迎面扑来，我们让马老师 热烈奔放。 对，这个让马老师给介绍一下这位歌手啊，还有就是阿拉伯地区它这个音乐文化的特点是什么。 我觉得阿拉伯地区的音乐文化给我们最感性的特点，就是给我们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一个画面， 嗯， 一个世界。而听到这样的旋律，就仿佛看到了美丽的清真建筑， 嗯， 哎，仿佛还感受到了那个伊斯兰阿拉伯地区的美食，还有仿佛就像一个美女在我眼前跳舞一样那种感觉。 这个歌手是谁？你有没有？ 这个歌手也是一个美女，叫做南希·阿吉莱姆，她是阿拉伯地区非常著名的一个歌手，她是黎巴嫩的。地区来自于黎巴嫩地区，被认为是20年以来阿拉伯世界最重要的一位歌手之一，啊，也曾经获得了很多关于音乐的奖项。他的大部分 2007年售出了超过3000万张的唱片。 是是，他在阿拉伯地区是非常知名的音乐歌手。 嗯，其实古代阿拉伯人就非常酷爱音乐， 对 吧？ 对， 对，嗯。 其实我们国内现在很多的乐器啊，都是阿拉伯地区传过来的，比如说二胡。为什么叫做二胡呢？它就是胡琴，就从阿拉伯地区逐渐的往东传，传到我们中国变成了二胡。当然琵琶也是通过阿拉伯地区传过来的。 他刚才听到那五弦琵琶那个方景龙老师，他说觉得乌，他是乌德琴， 对 吧？ 对， 这个乌德琴是专门的，就是阿拉伯地区的这种特色音乐吗？ 对对，可以这么说。梨形的乐器啊，大部分的祖先都是乌德琴。像那个乌德琴，它是阿拉伯地区的乐器，传到了东方就变成了琵琶，然后传到了西方呢，到了欧洲就变成了鲁特琴 啊，鲁特琴， 然后到了西班牙就变成了吉他。 哦， 所以它的最早的要说起源，就是它的什么时候之祖的话，它 发祥地 最早就是它那个乐器。 对对，可以说乌德琴是琵琶和吉他的祖先。 哦，就是以它为中心，向西向东， 对， 两个路线， 对， 演变出不同的乐器。 对，这也是我们今天“一带一路”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符号，乌德琴代表性的乐器。 其实也是说中。东西方它文化其实也是一脉相承的啊，有相通的地方。 对， 在这儿交融，我觉得有点。 嗯， 对，就通过“一带一路”丝绸之路这个载体，就产生了一种连接。 嗯 嗯。 这种热烈奔放的这种感觉啊， 对对。 那这个音乐，我们再往西走，那就。来到了欧洲大陆上了。 对对， 欧洲大陆上的音乐风格就 太丰富了。 嗯，非常的丰富和多元。 对， 而且风格呢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啊，完全不一样。 说欧洲好多符号，比如什么俄罗斯的手风琴， 对， 你说苏格兰风琴， 嗯， 我觉得一听这个什么这个，当时看到泰坦尼克，哎呀，一听风琴一响，哎呀，这感觉完全就不一样了， 对， 就是完全是欧洲那种感觉。 小强马上就伸起了双手，又jump，爱jump。啊，那我们先听一段啊，这叫《季弦上的咏叹》，是吧？ 对，巴赫的典型的欧洲音乐。 我们来听听啊，这个完全不一样。 Thank you. 这个音乐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了， 完全不一样。 嗯，这是非常有名的这个巴赫的曲子啊。 对， 说到这种古典音乐，可能大家会觉得，哎呀，好像接受起来有点不像我们刚才放的那些啊，喜安人啊什么的，就是那种没有隔阂。对啊，他突然变得 单从先人的西安，然后到现在这个好像跨度真有点大。 对对，我们应该是很接地气的，然后现在变成这样啊，就跨度蛮大啊。 对对，我们就要这种感觉。 哦，对， 穿越之旅嘛。 对，他应该是有雅有俗的啊，不同的地域产生不同的文化，包括音乐文化。那这样的曲子在那片地域上生长啊，产生啊，可能我们有文化的差异啊， 好几百年了。 嗯，其实今天在稿件中有马老师准备的就是古典音乐的定义，用简单的话给我们介绍介绍啊。 其实古典音乐有三大定义，在牛津英语词典上，第一个定义就是 to be in traditional and serious style， 就是有着非常深刻的精神内涵。 你看，我觉得马老师马上就变得配这音乐更合适，是吧？你应该给他配西安人，你知道吗？来来来，继续马老师。 然后第二个特点就是music that people consider serious and that has been popular for a long time， 就是经得起岁月的考验。第三个特点就是有着系统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操作体系。这就是它的三大特点，古典音乐的。 我觉得如果大家就是学过这个钢琴哈，或者学过这个电子琴都好，就说他可能就会对这些古典音乐会有一定的兴趣。其实 对， 就现在我觉得就是很多家长哈，可能逼着孩子去学习。我觉得大家就家长也可以听一听，真的古典音乐它是可以静心的。 其实之前我们也做过很多音乐节目啊，张欣策划的。 对， 然后很多中国音乐学院的教授来了，就是说你听音乐的其实时候你什么都不要想， 对， 你不要想它表现了什么，它在描写什么，你只要听就 OK 了，就可以了啊。慢慢的就像喝豆汁儿一样，你一不喜欢没关系， 对， 第二次不喜欢也没关系，第三次第四次也许你会回来找它。 对，是一种 听熟了，听熟了就好了。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这个叫 G 弦上的咏叹调啊，是巴赫的。 对， 其实大家很多朋友 马老师特别喜欢说，可以说是贝多芬。 对，贝多芬。其实贝多芬，如果你不喜欢古典音乐，你也应该听说过啊，贝多芬。我们小时候都学过这个一篇课文吧，叫《月光曲》。当时是六年级上册第26课《月光曲》。我觉得肯定收音机前的您曾经站在课堂上深情地朗读过这篇课文。 我记得有一段是要求背诵， 是吗？ 对，因为我在找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忽然想，哎呀，我小时候背过这个，但是呢，我当时不知道月光曲什么样，没有听过， 是吗？ 对， 咱们是先放月光曲，还是你先背一段啊？ 我背不下来了。 我觉得可以先听一下月光曲啊，趁着月光曲，我们想想小学六年级的时候那个文字是什么啊？ 回忆一下， 贝多芬的月光曲。现在听到的就是贝多芬的月光曲啊， 对， 它是一个这个节奏非常急促的扩大的那么一种感觉啊。 对，贝多芬的月光钢琴奏鸣曲它是分为三个乐章。第一乐章是比较缓慢的慢板，我们刚才播放的这首是它的第三乐章。所以说是一个快板的一种感觉。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贝多芬，我觉得应该可以啊。这故事可能您可以更 对。每一个音乐家都有着自己的故事，那贝多芬呢，他也有着非常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尤其是他，我们从他的作品里面就能看出来，他有很多不同类型、不同题材的作品。就涵盖了交响乐啊、钢琴曲，还有什么弦乐四重奏等等。 它其实很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它的五大钢琴曲，分别是悲怆钢琴曲、热情钢琴曲、黎明钢琴曲、暴风雨，还有我们听的这首月光钢琴曲。 大家还记得那篇课文吗？我给大家读一段啊，你们听听。开始是这样的，我就按小学课文这感觉读啊。月光曲，200多年前，德国有个音乐家叫贝多芬，他谱写了许多著名的乐曲，其中有一首著名的钢琴曲叫月光曲，传说是这样谱成的。然后我今天再读这个故事，我觉得哎呀，其实这兄妹俩太幸运了啊！就说啊，妹妹说，妹妹是看不见吗？说这首曲子太难弹了，我听过几遍，可是我弹不下来。然后哥哥在那儿补鞋是吧？哎呀，是啊，弹不下来。这时候贝多芬就走进来了，说：“不要说话，我给你们弹。”然后两个人都特别特别的陶醉啊。等醒来的时候，发现是贝多芬来了。然后贝多芬回去把这个曲子，哎，就因为弹琴的时候月色如水啊，月华很漂亮，然后就有了这首曲子。 对，说还是一阵风把蜡烛吹灭了 啊。对对。 然后他等于是弹完那一首之后，他又弹了一遍，不是又弹了一首新的，是这首这个月光曲的这个第三乐章。 对, 对、 然后当时课文里还有这样的文字啊，皮匠看着妹妹，月光正照在她恬静的脸上，照着她睁得大大的眼睛，她仿佛也看到了她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景象，在月光照耀下的波涛汹涌的大海。可能我们小的时候真的就齐声朗读过这篇课文。 我印象最深是前面那小段， 就 是对这个景物的描写。他说皮鞋匠静静地听着，他好像面对着大海，月光正从水天相接的地方升起来，微波粼粼的海面上霎时间洒满了银光，月亮越升越高，穿过一缕一缕轻纱似的微云。我这个对这个轻纱似的微云我印象特别深。 学习委员，轻纱似的微云， 轻纱画面感 啊，确实很有画面感啊。我们也可以通过这样的乐曲， 小时候肯定背过这篇课文， 背过， 对，肯定背过。 学习委员啊其实节目快要结束了啊，这个很难容纳整个丝绸之路啊，这一 把答案说 一带一路上音乐的这个特点。 对， 我们先让马老师给总结一下，简单总结一下我们揭晓答案。 其实这个一带一路，我平时做的这个分享会，它是分为好几期来做的。我们今天就把它浓缩在一期里边，就完全的走完。其实我刚开始做节目期间，我还怕那个担心走不完，可能走到一半节目就结束了。没，那我们今天还好，就全程的从东方听到了西方。然后从东方的宫商角徵羽。 没事，我开车肯定会把您送到目的地的。 然后紧接着就到了阿拉伯地区，然后到了欧洲地区。其实我们仔细的留意一下，我们这个。这个一带一路文化之旅啊，它是涵盖了三大文化领域，三大宗教领域，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比如说我们亚洲地区，我们东亚地区，我们中国这边就是以佛教文化为主，那到了阿拉伯地区呢，它就是以伊斯兰文化为主，那到了欧洲地区呢，它就是以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这样的宗教文化为主，就是说涵盖了三大宗教、三大文化体系，所以说我们听到的音乐风格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觉得您写的这个给我们介绍的时候，这个文字特别好，说从伯牙子期的高山流水到贝多芬的月光钢琴奏鸣曲，从曹雪芹的红楼梦到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从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到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哎呀，我觉得这个画面呀，包括从音乐然后到文学，然后到这个图画，这个画面，我觉得这个文化的这个含量非常非常大。 对, 对、就是文化艺术音乐，它其实跨越了种族，跨越了信仰，跨越了地域啊，但是还是可以在我们心间彼此能够交融，能够沟通啊。真的，我又想起您说的尼采的那句话了啊，语言的尽头是音乐。 对对， 有的时候 音乐本身也是一种语言。 对， 虽然我们不同国家的人都有自己的语言体系，但是通过音乐呢，就能够产生一种共鸣感。 音乐是我们共同的语言。 对对， 来揭晓一下答案啊。咱问的是什么来着？哦，对， 这个 叫世界著名十大钢琴曲。 这个问题太简单了。 对，贝多芬有一部入选，我们看看大家的答案啊。这个摸一说的是月光啊，这个万波说的也是月光啊。正确答案是， 就是月光， 就是月光， 就是月光。 其他的选项都是交响乐。 对。 不过这好像说这个月光是十级哈，要弹的话就必须要过这个。 对，第三乐章是十级。 哦，确实， 专业院校都要弹这个曲子。嗯、 对， 弹起来应该非常难， 很难， 难度很高。 嗯，前练的哈。 对。 哎呀，节目要结束了，还是播放一首我最喜欢的。你们猜到了吗？啊，来，在这首歌当中，我们结束今天的文化之旅啊！以后这样的节目，我们还请马老师来啊！很多朋友说， 谢谢 今天的节目可听性特别强啊，主持人可以少说点，我觉得也是。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演艺群英会》，也希望您继续收听，我是米夏，明天见。 它叫做曾经来过，有一种旋律，它扯着嗓子唱歌。在他的中心，人们叫他鼓楼钟楼。有人说西安水土让人变得懒惰，来大坝挖坑，我教你撒娇生活。是谁对西安印象留在黄土高坡？来跟我唱一首咱西安人的歌。西安人的城墙下是西安人的火车，西安人不管到哪儿都不能不吃泡馍。西安 电台北广购物在5月15号至5月17号期间订购任意商品，即送您418元北广购物周年庆购物套券。订购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买东西就送您418元北广购物周年庆购物套券。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北广购物 啊。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那么现在很多家里人啊，无论是这个有年轻人的，有小孩的，还是有老人、尤其是老人的哈， 对， 家里都具备什么呢？ 制氧机。 就是制氧机啊， 没错。 你说制氧机它主要是起什么作用啊？ 制氧机呢，因为氧气呢对人体来说特别重要，那可以说就是谁都离不开氧气啊，所有的器官都离不开氧。但是很多老人呢都处在一个慢性缺氧的一个状态。 嗯， 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年龄大了，他这个器官功能都下降了，他吸取氧的能力呢会减少。 嗯， 那么缺氧以后会导致哪些问题呢？比如说咱轻度缺氧的时候啊，慢性缺氧的时候，你可能会感觉到这个记忆力变差， 嗯， 就越来越记不住东西了。这个钥匙回首放哪儿了，回头就忘了。 嗯， 然后还有一些情况就是什么，一蹲一起的时候眼条会发黑， 嗯， 然后呢胸闷啊，气短啊，晚上睡不好失眠的，这其实都是缺氧的症状，但是这叫慢性缺氧的症状。 嗯， 那如果说你长时间的说我忽视它，我不在乎它，严重了以后会导致一些重度的缺氧。 嗯， 那重度的缺氧就会导致一些突发性的问题。 其实大家在一些这个电影作品当中啊，可能也看到过， 啊， 哎呀，身体不舒服了，然后赶快这个吸氧，这是重要的一个程序啊。 对， 但是现在我们年轻人也是压力非常大，工作非常的快哈。 嗯， 有的时候呢就觉得哎呀我特别的累，哎呀我脑子缺氧了，我转不过来了，反应不过来了等等。哎，这个时候他吸氧，比如说有些小孩呢学习任务重哈，而且呢这个功课也非常的累， 经常记不住东西， 对，说好像是缺氧了，就是吸氧，哎，一下呢他这个精力就充沛了，因此现在家里边很多都制备了一个制氧机。 这样， 但市面上的制氧机真的非常多。 嗯，制氧机呢很多种，你比如说很多市面上的制氧机氧气的浓度只能达到60%的。 对， 您要知道就是欧格斯的这款制氧机，它的氧气浓度可以达到90%以上， 90%以上， 这个就是非常高的。 嗯， 那这是第一点。另外一点呢就是很多的这个制氧机它没有这个细菌过滤的一个功能。 嗯， 你也一定要看，为什么？因为咱们在家里吸氧，你空气当中的有一些细菌也好 PM2.5 也好，如果没有过滤的话，那您天天吸到那个不仅是氧气了， 嗯， 可能有毒有害的物质都吸入到我们这个身体当中了。 嗯， 那欧格斯是具备的，这一点没问题。另外一点呢就是它的声音，这一点也是，因为 超静音 啊，这个就怕晚上有个声有个动静，本身睡眠就不是特别踏实，不是特别好。 嗯， 有个声的话，哎，他就睡不好觉了。那欧格斯的这款制氧机它只有45分贝，声音特别小，几乎在您睡觉的时候是听不到的啊。 嗯， 也没有任何的一个影响。另外一点，这款制氧机它还有一个功能， 嗯， 就不仅能让您吸到氧气，高浓度的氧气，它还有一个雾化的功能。 哦， 雾化很多人都知道，比如说在您嗓子不舒服的时候，嗓子哎呀这个难受的时候，咱都知道。 的去医院都是做雾化、嗯、但是我跟您说啊，他是你一去不是一次就能好，嗯，他可能得七天来回跑来回跑，太麻烦了。那我们这款在家里您可以自己做雾化，嗯，所有的做雾化的配件吸氧的方式我都给您配备齐。 是的，那说了这么多，很多老年朋友说了，哎呀，是不是操作起来非常的复杂呀？ 操作很简单的啊、嗯、一键式操作，它是物理的制氧，没有后续的费用和耗材，嗯，只要您家里有电有空气，按一个键制氧键氧气就出来了，嗯，而且它可以24小时不间断的制氧，包括定时也具备，平时你想吸10分钟半个小时，哎，咱们定时就行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是有语音播报的，老人说眼神不好了，我看不清，哎，我会不会操作，您听就行了，嗯，操作很简单。 好的，这么好的制氧机啊，您还等什么的是吧？而且今年这个价格我一说呢，您也是可能特别吃惊啊、嗯、那光是这个制氧机，欧格斯家用制氧机在市场上的售价是5980，但是今天呢、嗯、我们在这个基础上还要赠给大家就是欧格斯红外线的健康仪。 对，这个在市面上啊 也得2000多， 也2000多、 哎、那加起来就7000-8000， 七八千。 但是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只售价是1680，大家就可以把它全都拿回家了啊。嗯，如果您需要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400-015-5151。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在5月15号至5月17号期间订购任意商品，即送您418元北广购物周年庆购物套券。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买东西就送您418元北广购物周年庆购物套券。 老公，给买个 iPhone X 呗。 买啥买？北京苏宁购物满额就送，5月18至20日，买电器30天包退，365天包换。到苏宁买空调，满1100送100，以旧换新，最高优惠600元。 走，去苏宁给咱妈挑个新空调。 我看行。 帕萨特，前瞻科技融合澎湃动力，240万时代精英之选。即日起，全系购车可享至多12000元置换补贴，2年零利率等金融礼遇。上汽大众400-820-1111。 商品折扣全北京六店18周年庆，5月10日起，300大品牌1至6折基础上，1件再9折，2件再8-5折，3件再8折，全程比价，买贵就赔。下载商品折扣 APP， 马上抢购。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你的声音在熙攘人群中让人念念不忘，你的声音